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返嚟星期四嘅大军阀啦。咁咧就嗱。咁啊，即係我哋台咧都要宣传一下嘅。咁啊，嚟緊禮拜六咧，就係、阿 B 哥同埋阿院长嘅网聚啦，係咪？ 邊個未買飛 啊？ 搵我啊！ 咁、你好似 買定幾張有剩， 仲有少少啊，係嘛？咁啊，你就 我俾緊錢我啊，大佬。 咁啊，當然要啦，嗰度都要三嚿水。 好窮啦，唔係。 咁啊，即係嗱，未話即係其實未仲未揸定主意嗰啲咧，就話揾下 Tony 蔡啦，或者如果唔得嘅，揾下土伯啦咁樣樣，睇下仲有冇位啊，有冇飛啊咁樣樣啦。咁啊，到期時好似話有表演添嘅。咁啊，土伯你會唔會去啊？ 我去， 你去嘅， 捧下 B 哥一場啊 ！B 哥係我哋大佬嚟㗎嘛， 你梗係要啦，屌！ 因為 B 哥有表演咧，就係著住條 G string 係嘛， 係啦，同埋咧當日咧會正式咧係宣布咧。就係、是、追擊鳩達，係 嘛？屌， 佢唔會怯嘅話， 唔會。大佬怯係咩話？嗰句口號叫 會輸一世啊嘛， 怯就會輸一世啊 ！B 哥， 咁啊，所以但係好似仲未儲夠200個 like 喎，咁點搞咧？ 咪大家繼續 like 咯，你幫嗰個 post 咧。你係咪 Amy 嚟㗎嘛？編得 post 擺上邊嘅，即係 逢星期，只要喺星期六之前夠200個 like 咧，B 哥就會即係重新考慮， 係嘛？ 就協㗎啦， 不斷提上議程。 係啦，咁咧就到時邊個協咧，就係鳩達。 係，真係好 Q 大鑊。咪鳩達而家協啊，係咪？即係如果唔協嘅話，就唔會連啊，即係呢個鄭松泰啊，咁 Q 咁乖啊嘅鄭松泰啊都整落嚟啦。咁啊，鄭松泰點衰咩咧？咁啊，其實講翻呢個禮拜，上個禮拜日啦，嗰、那個即係叫做光復元朗嘅大行動啦，係嘛？咁啊，嗰日咧就其實我哋又即係冇去到。咁但係即係事後孔明啦咁樣樣，咁事後孔明呢其實呢你知道其實帶隊都係兩team人啦，咁一team就其實呢就係、呢個熱狗啦， 本土民主前線， 就係、本土民主前線。咁呢兩支隊，咁其實呢即係你去到之後呢，咁即係一咁呢個熱狗呢就四點鐘就走咗，咁即係呢個本土民主前線雖然話 熱狗係六點鐘走， 唔係搞錯，四點走，四點走，佢係走先嘅。咁然之後咧， 佢咩理由走先咧？我冇詳細睇佢嘅成個過程， 冇交代，冇交代。咁啊，即係因為佢啊鳩行鳩叫啦，咁樣樣就據聞就係話，咁啊，然之後咧，點解最大鑊嗰樣最大惡嘅就係搏咪啦？咁你搏完咪咯，哇！大佬，你即係係嘛？即係你做埋啲左交都會犯嘅錯喎。咁你咪搞到即係呢個熱狗咪變成左交咁樣樣。咁啊，做咗鳩行鳩叫添。喂，但係問題就係話，就受最大懲罰嗰係佢喎。嗰啲法國佬啊，咁咩租兒巴啊，嗰啲冇咁大咩喎，冇咁大罪喎、真係。 一山不能藏二虎、你想暗示嗰句説話就係、是。 唔係，其實我想講返嗰個戰術嗰樣嘢啦，即係其實鄭松泰佢自己本身都有解釋返究竟點解會係咁樣嘅。咁啊，即係點解會係即係佢話即係阿黃洋達就係話個隊尾就發生咗衝突，咁啊佢就掛住搏咪就冇理到後面。咁啊，阿鄭松泰就話佢唔知後面發生咩事。咁啊！但系其实咧，佢带一条 team 咧，即系我唔知佢属于热狗嘅有几多人啦。但系 total 嚟讲400人，400人嚟讲咧，佢好似行马路啊嘛，唔系行好似行行人路啊嘛，唔系行马路啊嘛。喂，你咁 Q 多人，你逼上去行人路，喂，你梗系窄啦，一定系窄噶啦， 差佬一定叫你行行人路噶。其实咧呢、這个系违反咗咧一般喺西方社会同喺。任何一個抗議行動嘅基本原則，因為點解呢？其實我同差佬拗過好多次嘅、或者我已經衝出過馬路好多次，因為點解呢？大部分人哋係唔會俾你咧喺行人路裏面嘅。第一，你係會同好多嘅行人咧係互相有衝突，係好危險嘅。其實係，即係想製造衝突咧，差佬就唔該你焗佢上去行人路。此其一。第二樣嘢最關鍵嘅咧就係因為你行人路隔離就係咩啊？就地鋪嘛，如果你要搞騷亂嘅話咧，係非常非常之容易 嘅。係啊， 所以咧，一般嚟講，大部分人哋都係會拱咗你，寧願出馬路，因為點解咧？你都係嗰個零兩個鐘，最多咪四五個鐘，係封路啫嘛，或者令到有少少嘅交通擠塞啊嘛。但你起碼唔會令到有 riot， 所謂騷亂嘅出現。 呢個係一個正常咧去管制人群嘅方法嚟。 嗯， 而嗰陣時候我同差佬拗過一次㗎。嗯、我哋咁樣想點啊？喂，你真係我真係神憎鬼厭喎、啊！如果我行上行人路嘅話，嗱唔好話多人啦，唔好話佢四百啦，我一百人我喺呢條行人路都行緊。 嗯， 一般嘅群眾等緊巴士又好，行緊街又好，拍緊拖又好，喂佢點樣睇你啊？ 嗯， 呢個係好嚴重嘅問題嚟㗎、嗯。所以有乜理由你會俾差佬焗你上行人路㗎？ 嗯， 第二。我覺得最重要嘅事前嘅，有乜理由你本土民主前線同埋呢一個熱狗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嗯， 惡法嚟噶嘛？ 係啊， 嗯， 嗰個惡法嚟嘅，你唔係挑戰惡法嘅咩？ 嗯 嗯， 係嘛？你唔係呢一個認為你唔會認同呢個港共政權嘅咩？ 嗯， 喂，兩樣嘢你都係違反咗自己應該落手嘅原則嘅。呢、这個係熱血公民同埋本土民主前線要向公眾交代嘅地方，我唔講嗰日咁你搞咩啦？咩、 嗯、 嘅議題？你點樣組織？邊、 嗯、 個行前？邊個行後？搏唔搏咪嗰啲細節問題。但係呢兩個樣嘢就係證明你，咁、嗯、你係咪搞運動㗎？ 唔係，其實仲有一樣嘢啦。 你係咪對抗緊而家個港共政權㗎？係 咁啊，即係左 交。Fundamental 原則上邊。你係全部違反曬， 即係左交第一條罪。 左交話俾你聽，呢樣嘢一定唔會犯。 啊、 我唔係幫住佢哋啊。左交點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啊？ 左交 左交點會肯行行人路啊？ 嗯、 一定行出馬路噶啦。 嗯， 十個人都行啦、啊，廿個人都行、啊，何況你四百友？ 嗯， 勇武抗爭，你真係講笑，你真係俾左交笑你啊，大佬。 嗯， 仲有一樣嘢，喂，大佬。所以有時呢個世界，即係你剃得人頭多，你自己都俾人剃頭。當日你講緊乜嘢？冇大台啊嘛， 嗯， 衝擊呢個組織啊嘛，嗯、衝擊領導啊嘛， 嗯， 啊，永遠個抗爭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啊嘛， 嗯， 即刻中啦， 嗯， 達到咩？ 保持隊形啊嘛，佢哋話 達到乜嘢目的？我問你， 但你冇嗱。其实你话冇大台啊嘛，冇大台就唔应该有指挥嘅，点解会有三个指挥喺度咧？其实系咁，即系佢自己本身啊，黄仁达就系话咧，其实佢自己要承担责任。佢而家承担责任嗰样嘢咧，就系话咧，佢自己落咗一道命令，就系话即系大家要保持队形，要即系其实要总之尽量聚众，就令到啲人咧聚埋一齐咧，就唔惊俾人打啦。即系其实呢样嘢，阿妈系女人嚟嘅，即系佢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佢系冇俾佢任何指示。 喂，同埋你作为一个领导。喂，我哋队长点样唔得闲？ 吓， 点样唔舒服？ 吓， 你冇唔冇落场指挥啊嘛？ 吓，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佢， 我唯一谂到个理由就系唔做唔错。 嗯，系咯， 因为点解咧？系好冇风险噶。 啊， 黄杨达几场有冇见到佢出现？ 嗯， 未见。 沙田一场。 嗯 嗯， 屯门一场，元朗一场， 嗯， 清场两场啦。 全部都唔见身影嘅， 咪、啊、唯一一次咪好低调地， 有冇担当噶、 啊？ 有冇承担噶？有冇作为领导应该有嘅基本责任、 啊？ 如果你认同呢个议题，你唔好问我，我唔认同，我对唔住、 嗯， 我梗唔会去啦，大佬。仲、 嗯、 有你自己嘅组织嘅排头去组织啊？ 嗯， 哇，真系有镬就大家咩？就阿北京大学博士咩？ 嗯 嗯。 有彩嘅时候你就话我幕后指挥啊、 嗯， 你咪好傻大哥， 咪点解会咁兴咧？点解咁 Q 兴咧？不如我哋听咗一个即系本土民主前线一个访问先啦。 你哋成日嗰份新闻稿咧，其实睇落去嘅时候，同一啲嘅谂法，好似同你嘅公民都好相似。咁点解唔干脆？即系点解要佢公民？你哋唔选择加入要佢公民咁样一齐去做咧？ 我哋两个组织咧，处事手法其实都有啲唔同。佢哋会着重，因为佢哋提倡嘅系文化建国，佢哋会着重提倡嘅系用香港深厚本土嘅文化去抵抗共产党渗入嘅等等嘅嘢啦，即系例如。新移民、自由行、水貨鞋，佢覺得呢一啲係侵蝕緊香港本土文化，咁佢哋著重喺文化呢一邊。咁但係我哋本土民主前線咧，就著重咗喺本土嘅價值、本土嘅利益呢一點。 嗯，可唔可以講得詳細啲，用個具體嘅例子？ 如果講翻尋日遊行啦，其實佢哋

咪同埋咧，即係水貨客咧喺啲邊境咧，好中意挖啲地道啊。 你就針對緊個政策，你針對緊問題嘅核心啦。 其實你可以跟住啲地道啊，因為其實過往嚟講咧，邊境咧其實係好多咧，即係係千奇百怪唔同嘅方法都有噶。即係你嗰啲水客係，即係有啲喺嗰個咩邊境度都掛啲地道，唔知早幾年即係俾人哋抄到出嚟啦。咁有。即係呢啲咪有嘅，其實係。 但去到呢啲嗰啲叫走私㗎喇，你講緊。 走私 係啊，你講緊嗰啲水客就真係光明正大咁樣透過。 咁嗰啲係叫做 地鐵龍門橋咁樣。 叫做螞蟻搬家啦，一日走幾次啊嗰啲啦，其實係。咁 所以而家本土派提出呢啲訴求，即使話企喺你嘅對立面，你嘅所謂稻草人，左膠點會反對呢啲咁嘅政策啫？喂，香港係綠沉㗎喇噃，咁多自由行嚟。个个拖晒劫，不过我哋唔会用呢个手法，我估佢哋唔会用啦。 嗯， 去对抗一啲无关痛痒嘅人， 嗯， 针对个政府啦，针对政策嘅本身啦，咁你先有帮助噶嘛。你除咗系 arouse 嗰啲人嘅 sentiment 之外，你仲做到啲乜嘢？ 嗯， 你建立咗呢种嘅仇恨，仲建立到啲乜嘢？ 嗯， 喂，呢个好简单嘅道理嚟，我唔知你班喺度搞乜嘢喎喺度。 嗯， 喂，边个唔同意你啲政策啫？不过唔系咁做啫嘛，去揾特区政府算账咯。 啊， 系啊，执行不力咯，喺个海关系嘛？ 嗯， 你咪同阿爷反映咯。 喂，唔系、啊， 围中联办咯，成日派啲一千多行过嚟，系嘛？ 咁同埋啦， 雙程證嗰個審批權咯。 同埋而家咧有條友啦，即係有個政協啦，即係其實即係喺呢個兩會啦，係嘛？即係嗰個叫咩啊？ 林建岳啊， 林建岳佢就係話，即係哇！而家見到咧，即係香港嗰個零售，即係嗰個數嗰、那個零售業額咧，即係係咁急跌啊嘛。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即係仲鼓吹多啲，即係自由行城市放寬啲。喂，咁其實喂，你應該要針對啲港間，老實講，即係比起 你咁樣喐林建岳啊， 你比起啲即係嗰啲遊客嚟講， 佢係旅遊業協會嘅， 係啊。 喂，呢啲係直情公開同你嘅背後價值同埋訴求對 抗，即係為咗自己嘅即係業界利益。我可以完全咧犧牲咧嗰啲即係市民嗰、那個即係叫嗰個生活空間。 喂，你唔打呢班既得利益者， 啊、 嗯， 佢只係為我哋香港製造咗5%到， 啊， 嗯 嘅國民生產總值嘅貢獻。 個滴漏效應係好細， 係咪？我當你我哋計錯數咧，一個 double 啦。我話俾你聽，肯定冇咁多、 啊 嗯。原因一間藥房請幾多人啫、 嗯 嗯？ 一間金鋪請幾多人啫？ 嗯， 仲有大部分嗰啲貨品都係入口噶啦。 嗯、 你的 profit margin 几多少？香港啲租咁贵， 嗯 嗯， 系嘛？你的租随上咗四五成， 嗯、 占咗你的生产成本， 嗯， 跟住你的人工去咗三成，你咪最多嗰个所谓的 gross profit 咪、嗯、你最多赚两成到？你、嗯、对香港有几多经济贡献啊，大哥？ 嗯， 喂，你针对嗰班人啦、啊，你搞其他啲人做咩啫？我都唔知道你搞乜、 嗯。喂， 唯一就系你能够鼓起啲人。嘅仇恨情緒就係咁簡單、 嗯， 方便你喺政治上去攞票，係、 嗯、 咁多、 嗯。 所以泛民咧係要重新諗嘅。呢、這個本土論述，梁家傑講過啦，長毛私下都講過啦、 嗯。 你點可以俾人揸住呢支旗㗎？ 喂，冇而家兩 會，你要道正呢一個嘅本土嘅論述啊！ 嚇， 即係左交嘅大愛咧，我而家都反省咗啦。有時咧講個 go too far 嘅，講得太過火嘅。因为任何一个在本地的人怎会不保障自己的利益的？我 office 在湾仔，喂，我都讲我湾仔的交通问题、卫生的问题，喂，我当然讲本土利益的，大哥，你周围踩埋我过来湾仔的时候、 嗯、 我家住在蓝田的，喂，我都会绑我本土利益的嘛、 嗯、 喂，你怎可以将这些旗是拉了给这帮癫佬身上面的？大家蚀晒底，所以对泛民的出路来讲，除了好像我们花生台那样要针对这帮癫佬之外，第二样东西就是你不可以被他抢了这支旗、 嗯、 其实香港的泛民由80年代开始都是本土派，告诉你， 是大问题，他们没有做你所建议的一样东西。 民主抗共当年是不是本土派啊、 嗯、 是 你将过一个制度是植根于人民的，由我哋一人一票选出嚟嘅、 嗯， 我唔理你阿爷咩意见嘅，咁系咪本土派啊？ 嗯、 你八九民运系咩原因啊？系、 嗯、 因为我惊紧97年之后你嚟到，你好似解放军咁样啊，

我哋香港嘅人最直接。我系肥佬黎， 你真大，我真系想做，我真未想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嚟到最后一次嘅大军阀啦。嗱，咁就而家呢个政改呢已经去到最后直录啦。咁其实呢个叫做系即系第二轮咨询啦。其实剩翻几日咋系嘛？系咯，即系其实已经系即系冇啦，就嚟完啦咁样样。咁而家呢即系你针对住泛民主派啊、泛民啊嘅一啲叫做系讨价还价，甚至乎系一啲即系叫做系暗里交易啦，其实已经系即系做到如火如荼啦。咁啊，其中一个叫做系主要对手就系民主党啦，当然系。咁啊，即系吓，即系而家就据闻就系话民主党入边已经开始有啲暗涌啦，就有啲人咧就喺度即系组织紧，就系话喺度吹紧鸡咧，就话即系其实夹埋咧，就喺呢个党大会嗰度咧否决呢个何俊仁咧，就叫做喺呢、這个辞职公投咁样样。咁啊，即系呢一件事咧，其实我都去拜访过阿仁哥啦，咁样样同佢倾过下啦。咁佢就嗱，佢就主要佢就分开两件事嚟睇嘅。第一，辞职公投咧，其实咧原来咧喺个党里边咧都有相当嘅人咧都唔支持，但系咧佢觉得系少数嚟嘅，佢都觉得系少数嚟。咁其实如果 Over 嚟讲咧，其实佢都觉得应该系可以做到辞职公投，佢咁讲啦， 过得到。 系啦，咁啊可以做好辞职公投。第二就系其实嗰个叫做系政改嘅投票意向。咁政改嘅投票意向咯，咁佢就话基本上咧，其实成个党嚟讲咧，咁其实而家你民主党有几多票啊？系咪？ 六票， 你得六票嘅啫嘛，系嘛？你连六票都捆绑唔到都系，真系其实你都好去咩喎？真系。 唔系咁，我谂佢会好过公民党嘅， 系嘛？ 因为公民党有个麻麻烦烦嘅汤家骅喺度。 系。 咁但民主党嗱呢个 民主党麻烦嘅人咧，都唔系有票噶嘛，系嘛？即系你譬如好似即系呢个狄志远啊嗰啲，屌你叫佢死埋一边啦，系嘛？ 张文光啊， 张文光啊，仲 罗志光啊， 罗志光啊，仲有即系嗰咩九龙东咯，即系 李华明啊， 李华明啊，咁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即系资深嘅党员，咁但系咧就全部冇票嘅。咁啊，所以佢只能夠咧，即係嗰個作用有限啦，係咪？即係亦都係立法。 唔係，我分析好簡單嘅啫。嗰日院長就同我鬥挑戰啊嘛，佢話輸到兩嚿水， 兩嚿水咋？ 佢話究竟民主黨會唔會轉態？我話我同你賭廿萬都得。佢話屌，你梗係收到風。我唔係咁簡單。當然我有收到少風啦，因為我有幾樣嘢 test 過何俊仁嘅。 係 喺嗰日黨國笑談同埋喺黨國笑談之前，因為佢早到咗，我 test 過佢嘅。我先講我分析先。对于民主党嚟讲，上一镬已经是灰头土脸了。 嗯， 因为我哋搞五区公投，佢冇得参与，唯有走另外一条路线。再加上当年司徒华仲系一言九鼎嘅时候，咁咪走去谈判咯。 嗯 嗯， 攞翻啲嘢咯。 即系呢个亦都系司徒华俾嘅压力，系嘛？ 某程度系啦。 嗯 嗯， 因为司徒华唔走抗争嘅路线嘛，呢个其实180度同民主党嘅路线嘅转变嚟噶。 嗯， 所以唯一司徒华。我唔讲佢前半生啦，再讲佢后半生，佢唯一嘅最大嘅问题就喺呢个问题上面啫。好啦，佢都即系过咗身啦。 嗯 嗯， 对民主党嚟讲，九席变六席喺2012年嘅立法会选举，俾人孖到扑街，系嘛？即系何俊仁佢哋嗰次嘅解释啊嘛，个解说喺高达会客室嗰度啊嘛，佢以为当阵时嘅民意个六成嘅人支持你。去支持你去同中央谈判待住先係有數。 嗰六成係边度嚟㗎？ 嗰六成里面当中隨時有四成几五成係嚟自阿爺建制嘅铁票嚟㗎嘛。 嗯啊。 呢班人从来都唔撑你㗎啦。 嗯。 我当四成啦。咁即係话你得20%嘅人撑你。 嗯。 再你自己选举部署嘅失误跟住再俾人攻击你仲唔输到扑街。 嗯， 仲有第二个分析就是从民主党嘅角度，上一次我拿一拿同你谈判，有咩数啊？九席变六席，所以我话共产党戆鸠嘅咯，